任凭你怎样呼唤，他们也不会答应你。为此你对他们说，这个民族不听上主自己天主的声音，不肯接受教训，终时已丧失，已绝于他们口中。你该剪去你的一绺头发，把它抛掉，在高丘上唱哀歌，因为上主病去，且抛弃了他憎恨的十大。的确，犹大子民做了我视为邪恶的事，上主的断语，将他们可憎之物安置在归我名下的殿宇里，使殿宇遭受玷污，又在本西农山谷的托菲特建筑了丘坛，为火焚自己的子女。这是我从没有吩咐，也从没有想到的事。为此，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的断语，人不再称这地方为托菲特或本西农谷，却要称它为屠杀谷。由于坟地不够，连托菲特也将称作坟场。这人民的尸体将成为天空飞鸟和地上走兽的食物，而没有人来驱逐。我必是犹大城内和耶路撒冷街上再也听不到欢愉和喜乐的声音，新郎和新娘的声音，因为这地将要变为荒野。